如果说2003年后期的许巍对一些人来说有一些意义的话呢，他在1997年初《再别》出这张专辑的时候呢，大部分还是正面的声音。许巍应该是一个很敏感的人，才会写出那么多的有温度的歌词。接下来的这个女生也是一个很敏感的人。当然，我们要听到的《再见我爱你》这首歌，并不是他写的，可是呢，这首歌他唱的，应该会让你很有感染力。再见，我爱你。 丘比特常被埋怨，爱神之前要赦免，惹来无数啼笑姻缘。而天使说的永远，有永恒那么遥远，可谁能活到那一天？心是自己的，爱是自己的，不会因为谁就不要自己。 见我爱你，就让别人继续说给你听。再见我爱你，我爱我，你爱你，和谁在一起和你从此没有一点关系。再见我爱你，还不如爱自己。再见我爱你，总会有人继续说个不停。再见我爱你，我做我，你做你，和谁在一起和别人都没有什么关系。再见我爱你，不如身边力气爱自己。 说回敏感这回事，敏感到底好还是不好呢？有些人说难得糊涂，还是简单一些傻一些好。可是我个人还是认为，有一颗敏感的心呢，对于自己的青春，对于自己的回忆，都始终是一件不枉付的事情。用了心，吃了苦的跋涉，所谓无怨无悔呢，通常都是行动跟上了念想，这样会让人活得更通透一些。 我需要用一颗纯洁的心灵来拯救我的灵魂和肉体。 干嘛呢？ 那我就再不要脸了。 你敢再不要脸一点吗？ 在一个无声平的城市，忍不住回头看我的城池，在我手的将要丢失。 我叫喵喵， 叫亮亮。 他的幼稚，我的固执，都成为历史。我的城市平淡日子，他要寻找生活的词。生活是这样子，转身撞到现实啊，又只能如是啊。他却依然啊，对现实放肆啊，等着美丽的故事被腐蚀啊。最后的好梦渐渐消失，放下玩具，举起双手，都没有位子。 你会不会离开我？我好怕。 你觉得吧，我这日子过得特没意思。 最无情，最冷酷，最无理取闹。 让我走，要走我就死给你干。 他的幼稚，我的固执，都成为历史。我的城市平淡日子，他要寻找生活的词。生活是这样子， 你烦不烦呢？ 不是啊，转身撞到现实。双手都没有回词，这是个很久远的事，在歌舞升平的城市，在我手的将要丢失。

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奥斯卡那天里，爱用中文跟全世界说谢谢。